大家好，我是圈圈，我最喜欢恋爱小天后。恋爱小天后是台北特别版啊，咁咧就今日咧就我啱啱生日啦，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咁咧我就嚟到台北嘅第二日咧，就咧就同之前同大家讲一样啦，就约咗我嘅师妹咧就做访问，咁咧就做我喺台北要录嘅两集嘅上集，就系港女台北生活大揭秘。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圈圈，同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系咪要讲句大家好？ 咁圈圈咧就系我演艺学院嘅师妹啦，非常之可爱啦。咁咧佢就已经系即系喺我嘅记忆里边，当然我哋即系离开咗学校之后咧，咁就系大家分道扬镳咁样生活啦。咁我有睇佢演戏啦，佢可能都有睇下我补天气啦。我都唔记得咗。咁咧后来突然之间有一日咧，突然间有人话俾我听话，圈圈嫁咗嚟台北，跟住我个反应就系、是。 吓吓，之前唔系同啊？ 边个？我哋冇喺一齐噶啦。咁亦都系好似如我之前所讲啦，因为我成日同啲听众讲咧，我哋咧演艺海嘅生活咧系好淫乱嘅。咁咧就 点解啊？ 嗰啲关系图好乱。 系啊，因为个风水问题啊，记唔记得？我哋个老师啊讲过，三叔讲过啊，因为我哋嘅风水咧唔好啊。 佢 justify 佢自己点解咁淫乱系咪？ 嗱，呢个系你讲噶， 唔要啦。三叔而家系咪先？三叔而家，我最近旧年都有见过佢，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喺我印象之中咧，圈圈咧就系同另外一个师弟一起啦。咦，突然之间嫁咗嚟台北，究竟咩料咧？咁样。不过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我哋咧即系演艺学院每一次聚会嘅时候咧见面咧，我哋都会 update 下自己嘅 status 嘅。如果唔系，好容易讲错嘢嘅。 系啊， 即系譬如话，你以为佢同佢一起？原来佢冇同佢一齐，同我隔篱嗰一齐咯。 系 咁，跟住又话你以为佢咁，原来佢咁，即系好难有好稳定嘅。 好多呢啲事发生嘅，以前读书嘅时候出现打麻雀换位嘅情况啦。 你打麻雀， 你知唔知我讲乜嘢？即系嗰两四个人咧系会互换嘅咯。 換妻遊戲， 冇錯，好經典，好多呢啲嘅。 同埋咧，每一次我哋咧，即係如果一圍圍食飯咧，譬如話，譬如傾上生日啊，我哋一圍圍食飯咧，跟住坐低咧，我個腦海裏邊咧就會有一個 mind map 出嚟咧，就係大家交叉嗰啲人物關係圖啊。其實咧就我就曾經同佢一齊，咁佢又曾經同佢一齊，咁跟住佢曾經同佢一齊，然後我暗卡又同嗰人上過牀。 跟住又唔知讲唔讲得好尴尬， 跟住咧全台人咧坐埋一齐咧都系有啲关系嘅， 系系 就除咗同行以外之外咧，更多关系咁样啦，系啦，咁所以但系圈圈俾我印象咧就一路都系一个好乖乖女嘅师妹啦，当然亦都系佢个外表呃咗人啦，好明显。咁佢都一个好 talent 嘅，即系好 talent 嘅演员啦。咁嗰时喺演艺。畢業之後咧，就一路都係做同舞台有關嘅工作嘅。 係 係。咁點解突然之間會認識咗而家呢一個？我想講一個咧，點解我哋要做呢一集？呢個好緊要嘅。 係。 一個最大嘅原因咧，並唔係我哋真係關心咧 生活。你想過嚟玩？ 因為咧，即係香港幾多剩女㗎啦。而家 剩女 係啦，而家男女嘅比例咧係即係好失衡㗎嘛。 係。 而家咧1000個女仔只能夠有876個男仔嘛，喺香港。 台灣都好似係啊， 台灣都係女多男少， 好似啊，我唔太 sure 啊。 咁咧變咗香港嘅女仔好難揾，即係揾另一半啦。 係係。 咁所以咧，於是乎大家就要即係向唔同嘅方向發展啊，即係譬如翻內地啦， 冇錯， 或者去台北啦。咁但係咧喺香港嚟講咧，大部分人嘅認知咧都係台妹好正。即系对好多男仔嚟讲，台妹好正，台妹又温柔又体贴又索又。 以前我哋学校舞蹈学院都有好多台湾少女，大家都好中意去嗰个 area 嗰度咧活动 休息。其实去睇嗰啲女仔。 咁咧对好多即系香港嘅听众嚟讲咧，佢哋即系男听众同要同你讲一讲咧，恋爱小天后大八成嘅听众都系男仔嚟嘅。 系啊， 你明噶啦，见到我都知道。 完全明白 咁咧，但系呢啲男仔入边咧，亦都系有好，即系有一个 几唔少嘅部分咧，都系未有女朋友嘅，或者揾唔到女仔。咁、哦、但系佢哋对即系对香港而家你都港女呢个名字都好流行啦。咁佢哋对成日都话即系香港港女唔好啊，或者点点点。于是乎，我哋之前有做过一集咧，就系访问阿天航啦，一阵间我就会再见佢咧。佢就带咗佢个台湾女朋友上节目啊嘛，嗰种温柔嘅语调啦，即系嗰种顶啦，同埋嗰种对物质系完全无要求啦，哦、只系需要 小龙女 屋企有一个浴缸咁佢就咁样，同埋咧即系唔开心嘅时候，男朋友送一个卡片咁样卡片，咁佢就觉得系好即系好好嘅爱情啦。咁于是乎就创造了很多憧憬俾香港的男仔咧，就觉得他哋都是要嚟台北嚟揾佢哋嘅幸福啦。但我跟佢讲，我自己因为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 系 即系我哋台湾偶像剧嗰啲即系狂煲嗰啲人嚟。 你都有很多憧憬啊！ 咁我就觉得我话我其实好想识呢个台湾靓仔啦， 系啦，我都想。 咁点知就有圈圈成功嫁咗过嚟台北喎，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是、为咗我，其实就即系。广大的八成的男听众，即系希望忍耐一下。我哋为了剩翻个两成的女听众咧，问一问咧台湾的出路是怎样咯？你点样识到而家嗰个 先生？系咯，哦，就是当初因为贪小便宜嘅，因为咧我好想去旅行，咁但系我系冇钱，我又即系我做 freelancer 都系一路过住穷困掹掹紧嘅生活，咁但系好。中意去旅行嘅我本身，咁唯一嘅方法可以唔使錢去旅行咧，就係、是、參加劇團嘅演出。咁、那個劇團可能去touring 咧，咁我就可以去做戲，咁就可以有得去去旅行啦。咁、 哦、 嗰個團係聽障人士嘅劇團嚟嘅，其實咧佢哋係即係嗱，對於即係攞呢一行嚟賺錢嘅人，佢哋覺得。因为其实他哋冇乜钱嘅， 系 咁，但系佢会包咗个旅费同埋嗰个系啦，包咗个旅费咯，但系冇人工咯。咁、我就好努力咁去赚其他钱去做佢，因为我好想去啦。咁嗰阵时咧，就系佢哋有个戏去韩国一个地方叫光州嘅地方参加一个 festival， 系 咁我哋就系属于香港嗰一批人去参加呢个 festival 咯。跟住另外仲有其他就 系 北京啦，同埋台湾咯。 系， 咦，仲有咩啊？好似差唔多，即系亚洲。 所以佢系一个巡回咁样嘅 touring。 啊，唔系，佢系一个festival。 系。 咁就亚洲好多国家嘅人就去呢一笪地方度参加呢个 festival 咯。 哦。 咁我老公咧就系、是、代表台湾嗰一团人咁去参加啦、哦。奇妙嘅咧就系、是，咁其实咧我去嘅目标咧，我系 想识一个韩国男。 冇错。 你真係少睇我上一集咧，大家如果有聽即係真星情陸敏莊嗰一集咧，因為最近阿 Mimi 咧狂迷嗰個 韓 Bring 嗰個男主角申河君啊嘛，跟住我就講俾佢聽，我嗰時做喺美國咧做交換生嗰陣時候嗰、那個。韓國妹同房的韓國男朋友吃飯拿刀出來的大搞事件，我要掩飾他，他打算嫁去韓國，但他本身是嫁給陳國邦的嘛。 是以前是很多幻想 的。所以你本身是打算認識一個阿 Ring 的。 是啊，因為我們去那裡演出嘛，所以呢嗰度我哋一定會接觸韓國人，因為韓國人幫我哋做後台嘅嘢嘛，即係 set up 嗰啲，佢會幫我哋做 stage management。 係啦，咁嗰啲我哋就會接觸到，跟住我哋咧一去到咧已經見到一個咧貌似反丁龍史嘅韓國人，覺得哇， 真㗎， 係我哋全部都哇，好似反丁龍史啊，跟住咧，但係最好笑就係過咗一日到啦，跟住 佢機嘅， 唔係佢推架 B B 車出嚟，跟住大家就， 即係已經係為人父㗎啦， 係啊，跟住所以我就目標轉移咗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韓國人咯， 都係韓國人， 係啦，梗係啦，即係因為我覺得。嗰陣時就幻想，咦咁樣好似遠啲啊嘛，即係點講啊？譬如講國語啊，即係有北京同埋有台灣，咁都好近啊。咁我覺得韓國可以再異地戀啲咯。 即係你嗰時憧憬一段異地戀， 係啦， 又會憧憬異地戀嘅，即係 long distance 喎、 啊。唔係，即係屎忽痕嘅啫。屎忽痕覺得，咦可以有一個。因为又唔使负，即系嗰时谂住唔 使 负责 任， 系啊。 咁你同我哋咧有个师姐咧，无端中有一个外国人咧， 边诶唔好讲边个，唔得嘅呢个行规唔讲得嘅。 系啊， 咁我无端中 系啊，无端中有个外国人啊嘛。嗰时我哋话咦，帕拉奇艺风， 真 啊。 咁啊，当然就系完结咗啦。咁而家佢都幸福快乐咁样结咗婚啦，咁样咯。所以你嗰阵时系憧憬一段异地恋， 系冇，因为我谂住顺便啦。咁你去旅行咪顺便？咁你又除咗工作以外，你仲可以搵地啲娱乐， 系 就去搵呢啲，系咁我觉得咁我又未識過韓國朋友喎，咁幾好啊，好似。 咁中意你識唔識到韓國仔咧？ 識到噶，係咁係有，甚至即係我翻咗香港之後係有 keep 住用 MSN 聯絡噶， 係， 即係仲有視訊添，跟住佢仲有介紹佢某一個親戚，唔知阿哥定乜嘢，仲有 webcam 咁樣見過添，跟住最白痴係因為韓國人好難溝通啊， 係。 系啦，咁讲英文佢又唔叻咁咧， 咁你我把声咯开始要。 系啊，咁我就好白痴咁走去学韩文咯。 吓、啊、真噶？ 系啊，但系 咁你咁阿咪咪你要听住啦，轩轩系比你更积极噶，佢自己就只不过就系翻煲咗嗰套戏五次咯，就当自己恋上呢个。冇办 法，因为佢而家佢嘅情况系佢已经有老公嘛， 系 咁佢个只可以用呢个脑去幻想噶，我嗰时未结婚、 okay ， 我就可以去行动去睇下可唔可以 work 到某啲嘢出嚟咯。 咁中间有冇真系拍拖咧？ 其实咁就梗系冇啦，但系我系有幻想过，同埋咧头先讲过学韩文咧，学咗一阵咧，我就觉得哇好 Q 啦，要唔要嘟住佢啊？ 唔怕个网台有讲粗口噶 咩？ 系啊， 即 系 好难啊，跟住我就冇学啦，同埋。咁啱嗰个时候咧，佢突然间喺网上面消失咗啦，系突然间，系突然间 冇交上网费， 系冇 online 咯，咁就咁就转咯， 哦，系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咁与此同时咧，我老公 喺个 MSN list 里边后边嗰啲就可以升咗上嚟。 佢本来唔喺我 MSN 嘅 list 里边， 系 只不过因为。嗰、那個節即係個 festival 會有啲慶功一齊成班人咁樣，咁就會開 party 好多人，好多人咁就影相，佢又邀請我影相，影完之後其實我唔記得佢，係完全唔記得有呢個人咯。 係， 跟住佢 send 翻呢一張相俾我，跟住話可以唔知 at 佢 MSN 咁咯。跟住我就諗， 跟住你話咦，其實佢係張相嘅邊個人咧？咁樣 係我係冇乜印象啫。 係， 跟住佢又。哦、原來是台灣區的，佢屬於台灣呢邊。跟住我嗰陣時又係因為貪小便宜啦，就係咩咧？因為嗰陣時咧，我已經 plan 定之後我要去台灣玩咯。咁我即係咩嗰啲心機好重佢哋話，機心 機好重，心機係啦，先知行蹤 係啦。咁我就諗，咦，好啊，識咗個台灣朋友嘅話，咁我就可以嚟台灣玩，有人照顧之類，或者人帶玩。咁我就 at 咗佢咯 ，MSN。咁又開始。有傾偈嗰啲咁啊，跟住我就話俾聽，喂，我之後會去台灣玩，跟住佢就好好客咁話，係啊，我屋企有間空嘅房喎，如果你唔介意咧，可以嚟我呢度住幾日咁咯。 哇，好 aggressive 咁， 唔係佢哋係佢哋， 而家咧阿娟個老公喺隔離咧，係奸笑， 奸笑， 同埋有少少淫笑 嘅。係啊，咁我又係一個貪小便宜嘅性格，所以就覺得咁幾好喎。但係其實我係同一個女仔一齊嚟嘅，即係我 咁佢話我仲好喎，本來想 可能係啊， 而家可以三 P 啦咁。咁我就諗住好住一晚，即係喺度我住一晚酒店，跟住其他嗰啲晚數咧就喺呢度瞓咯，即係喺屋企瞓咁啊。咁佢嗰陣時 就係而家呢間屋啊， 係啦，而家嗰陣時未裝修。 你話當時點會諗到而家就變咗呢間屋嘅女主人啊？ 係啊， 嗱，我而家係啦，我哋講一講呢間屋有幾大先。呢間屋真係好 Q 大，我頭先入嚟嗰時候 音有冇？ 哇！好大，一直有一間攝影 studio 咁大嘅一間屋喎。咁咧就係即係。同我同行嚟嘅 Jackie 妹妹啦，咁有啲 fans 上次 fans gathering 見過佢啦，咁 Jackie 就話：，哇，個廚房就係佢而家喺香港住咁大嘅一間屋啦。咁我喺香港都住緊300多尺啫嘛，係啊，大概我諗呢一忽咁樣啦。 係我屋企都係呢一忽。 但係呢一度咧係一個攝影 studio 咁大咯，淨係個廳啫喎。同埋未計入邊嗰啲房啊，係啊，即係實在太大。咁我頭先問阿圈圈咧，呢間屋係有幾大啦？咁啊，圈圈就係好迷糊咁話，40多平啦咁樣。咁我40多平即係幾多尺？ 唔知， 其實我哋都 唔知千幾尺 點止啊？呢度如果呢度喺香港嘅以香港嘅奇怪嘅建築嘅即係建築面積咧，同埋實用面積個咁大嘅差距咧，我諗呢度可以叫有2000尺噶咯。有啊，有啊。 你记得 有字。 你睇嗱，轩就用啲咁嘅国语嚟同佢老公沟通，你同佢老公沟通。 呢个有多大？可以啊，很随随性的，可以剪。你算好再告诉我。 佢已经吩咐佢老公计一计，46平系等于几多尺？ 系啊，咁之前朋友有嚟啊，即系香港朋友有嚟都会话，哇好大，同埋啊，我记得当初我阿爸，即系我爸嚟台湾揾我嘅时候，我爸诶、啊，我啱啱嫁咗过嚟，跟住我阿爸就即刻过嚟呢边，我哋又要办喜酒啦。跟住我阿爸一入到嚟间屋，佢就 嫁得好， 冇啊，佢咧系擘大咗个口，得个窿有少呆咗，哇！好大啊！跟住突然间个心安落咗啦，即系之前 嫁得好咯， 佢之前仲系好担心或者唔中意，但系一见到家即系好现实噶嘛，我哋香港人一见到家屋咁大咧，即刻对我老公咧系好咗嘅，我觉得，即系啊，之前都系仲有啲嫌隙嘅，即系觉得嗯，点解要嫁嚟台湾啊？ 咁嗰阵时候你就旅行嘅时候，因为住咗喺呢度。就本来瞓厅瞓翻下就瞓咗入房啦， 我佢有俾房我哋瞓嘅，咁佢据我老公口述咧，佢自己话嗰阵时系都未对我有兴趣嘅，佢都话啊，因为另外一边厢佢嘅目标系咩咧？佢 另外一个韩国妹 冇唔系，佢目标系汤唯咯，因为嗰阵时其实嗰阵时汤唯系未拍色戒噶， 佢哦 未红噶， 佢已经夹中咗， 当年系2005年啊，讲紧佢已经。佢湯唯係北京嗰一團嘅，北京嗰一團咧就有8個美女，做一套戲叫《鐵骨華辣》，係8個女仔嘅身材同埋樣貌都係正嘅， 係 係啊。 於是乎咧，你老公就睇中咗湯唯， 係啦。 當年亦都唔知道佢後來就係識嫁嘅湯唯， 係啦。 喂，我而家係估唔到我一集咁樣嘅網台節目咧，要將湯唯嘅過去 拉埋 出嚟，咁咧 係啊， 大家可以擺上高燈嘅。 佢覺得佢仲好繼續係講咗好多年都係炫耀緊咧，我係咩上 workshop 上工作坊咧， 同阿湯唯一齊， 同佢一組，跟住佢仲話咧，佢係喺後面攬住湯唯嘅， 即係呢啲戲劇人啫。 佢話調翻轉話係湯唯攬佢，都唔知 呢啲戲劇人咪就係咁咯。嗰陣時候咧，阿林嘉欣咧跟阿詹瑞文學戲咧，跟住同佢一齊上堂，嗰啲咪成日放學，哎呀，林嘉欣喺我後面啊！林嘉欣又点，林嘉欣又点咁样咯，系啊，咁终于就有冇追到啊汤唯啊？ 梗系冇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咁。哦，1600尺到喎， 但系呢度如果香港嘅1600尺一定冇咁大咯。 哦， 呢度实用面积1600尺，你乘翻1.34就香港嘅建筑面积，所以差唔多2000几嘅呢度等于。 哦，可能佢冇计嗰啲咩阳台嘅，我唔知。 系啊，好，我再睇下一间影唔影到呢间屋嘅相，话俾大家听呢度究竟有几大。咁所以原本就你就目标就系阿 Ring， 佢嘅目标就系汤唯。咁大家就知道咧，梦想同埋现实 系好大嘅距离， 俾大家都要喺梦想里边妥协咗。 冇错，冇错。咁咧即系大家系一样系退而求其次。走到橙汁翻个吉嗰啲咁， 咁所以咧就咧，因为汤唯就追唔到啦，即系嗰个反町隆史嘅韩国人咧又追唔到啦， 好啦，就所以就要系啦，拣个另外一个， 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旅程里边就认识深咗啦，做咗朋友啦， 系啦，做咗朋友啦， 咁跟住就开始就 long 啲咯 ，long distance 咯， 跟住我就翻香港，系跟住都 keep 住 MSN 咁倾噶，跟住有一次无端端佢。佢同我 Skype， 跟住佢就喺度表白咯。 系啊， 跟住对我嚟讲，我系有啲吓咗一吓，即系首先我觉得佢唔系我杯茶咯， 唔系因为外形，我都明嘅，因为轩系中意靓仔嘅， 系咩？ 咁系 以为啫， 因为你之前个男朋友系靓仔噶嘛。 唔系，我之前两个有一个系，另外咩啊？再之前嗰个系你嘅高一班嘅师兄啊嘛。记唔记得啊？ 我突然间咪后讲先， 你唔你 唔系，但系你最拍得最长嗰个就系我哋最熟悉嗰个嘛？ 系啊系啊 系啊！ 我因为我为咗保护证人，我哋唔可以 唔系我未问过佢，我唔知道讲唔讲得，可能佢都唔介意嘅。咁你就系我介唔 跟住我介意， 你介意， 因为我有名咩有头有面。 咁所以咧，你就原本觉得即系你而家老公嘅外形咧，并唔系你嘅嗰杯茶。 系啊，佢因为咧，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已经系满头白发一路用咁样噶， 佢冇染发啫。 但系咧，我唔知对女仔啊，即系我觉得就，咦，我哋一睇就，哇， 佢係咪阿叔嚟噶？但係咧，我好多男性嘅朋友一見到佢呢個髮型、呢、這個顏色咧，就話：哇，你好型啊！ 染到白色， 覺得係即係啊？你都覺得係啊？因為佢覺得佢好似劉德華邊一套戲未染到白嘅，我唔記得邊套電影。 佢做令狐沖好似 係。唔係，係現代嘅戲嚟噶。 係咪同梅艷芳嗰套？ 唔係近，應該近呢十年嘅。 嗯，即系所以你就 唔知门徒定乜鬼啊？ 所以咧 系咪门徒？ 系门徒啊！ 系啊系啊，就个即系因为刘德华 开平板咗， 系啊，有少白头发，佢觉得哇好型哦！ 我讲俾你听啊，有白头发系好过冇头发嘅， 冇错冇错。 因为你有白头发可以染黑啊嘛， 系 你冇头发就冇咩得。 但系男人白又白又黑咧系型咯，即系好似风云咁样。即是阿鄭伊健那些 而家不停地跟你老公平反我接受因為我現在侵佔了他現在成2000呎高的嘛 沒誇張沒誇張 所以我唯有說他是好和靚仔都是帥哥因為台灣很正的他用帥哥這個字呢他涵蓋很闊的嘛即是他不一定要標準於即是那些偶像 佢啲 系啦，即系佢只要有咁，人哋都话周杰伦帅哥啦，佢边度靓仔咧？ 我冇啊，其实系咪等于我哋去街市买餸，阿姐会话喂靓女过嚟买菠菜一样？我觉得系有少咁嘅含义嘅。 咁所以佢突然之间就喺个 MSN 同佢表白。 系啦，跟住我有啲吓亲咯，跟住我就突然间好惊，跟住我就熄咗，即刻熄咗 cam 咯。 即刻熄咗， 系我嘅唔知点解个反应系 嗱，所以网交就系咁样嘅。突然之间，好似你话嗰个韩国男仔，佢咪突然间唔见咗， 消失系啊。 除咗佢应该系冇钱交上网费之外咧， 同埋可能唔知系啊。 系即系如果佢想去完结呢段关系嘅时候，佢只不过熄咗部电脑就得咯。 系啊， 几方便啊！ 啊，同埋我最白痴唔系我最癫咧，我系曾经谂过，我咪话我。去台灣玩嘅，我嗰時有諗過，差啲咧就係我想先去一去韓國揾個男仔，跟住再過 人哋反町隆史推個 B B 車出嚟，你仲諗住揾佢？ 我唔係，我要係揾另外一個啦，即係反町隆史嗰個見到佢一推 B B 車，我就冇咗，跟住就目標有第二個啦。 OK， 但係嗰個揾唔到一個明星去形容佢，對唔住，冇啊。 咁原本你都係諗住，即係佢即係你而家呢個老公咧，一路都係你嘅 second line 嚟嘅。 而我对佢嚟讲，我都系 second 啦。 好，咁我哋咧一阵间翻，而家休息一下，一阵间翻嚟咧，我哋请阿轩轩个老公嚟讲一讲，点解突然之间系 MSN 个表白先。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想问天，问大地， 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好了，今天接回来我们是请了金刚的。 你们好，你要学那个金，那个哎，他叫什么金刚啊？ 金刚哦，那个就是 光 头 的, 光头的、 那个。 你要讲广东话。 哦，就是这个光头来的。 这个呢就是就是接收了我们一个港女的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应该怎样叫你？ Jimmy 那我需要讲国语吗？ 不用不用 那问一下 Jimmy 呢，就是为什么那一次突然之间在 MSN 那里跟圈圈表白呢？ 你还记得吗？ 我讲国语。 原来你 好辛苦，原来你真要，你真好像要小丑讲国语。 唔系，我原来你谂住讲广东话，我谂住你讲广东话。 你可以讲我笨，我可以讲国语。 其实都有点忘记了，我只记得那一段时间我， 吃错药，所以吃错药。 他回去香港之后，我们才开始 MSN 的。 对， 因为再来啊，就是说比较 MSN 比较多的。 嗯嗯， 那他来香港， 对了，因为我忙，我很忙，要同韩国人 MSN 。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都还好的，没有那个，没有什么。 没有三 P， 没有。 对啊，是离开的时候，他要回香港，在机场的时候， 你开始觉得不舍得他了。 哎，好像对，有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 MSN。 嗯， 那 MSN， 我那时候其实很累哦，因为 因为你要想同个人 MSN， 咁佢我哋冇约定嘅。几点几点啊？即系想懒系件事，好似好自然咁。所以咧，即系话佢要成日抱住喺个电脑前面咯，就要等一见到我 online 就嘟嘟。 因为呢啲就 系 想扮唔刻意嘛，其实 系 超刻意啊嘛。 但系我哋永远都唔会话约几时要倾咁咯。 系啊。 而且就是那个在MSN， 然后我们其实我那段时间又有事情，蛮多工作这样。 嗯， 然后呢？就是又要 MSN， 通常我们都会 MSN 到早上， 咁大镬， 系啊，有通宵 六点，然后六七点这样，然后就很蛮累的那段时间这样子。 咁所以、哦、 就讲很多不同的程度。 咁我哋最即观听众咧最关心嘅一样嘢就系咧，点解咁温柔嘅台湾女仔你唔拣，要拣一个咁贪小便宜嘅港女咧？ 冇错。 咁你快啲同我哋港女平反一下，其实我哋几有内在美。 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有注意到他的。主要是因为对，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他去的那个团是那个聋哑剧团， 嗯嗯，聋哑剧团， 对对 对, 对、 嗯， 我以为他是那个， 你以为他是聋哑嘅， 系啊，真 嘅， 真的 ， 佢系嚟，佢一开始系嚟睇我演出， 系， 咁其实我唔系做好多，因为其实我如果 你主要系为咗旅行啊嘛， 冇错，我主要为咗旅行，所以乜嘢我都要做咯，系，即系又要做到咁乜嘢，要兼几个小角色，跟住。所以都是打手語啊！佢見到我舞台上以為，總之以為呢個團全部都 是所以你是由年生外，因為可憐他是聾啞。 我一開始想說，我想啊，長那麼漂亮，可是不會講話，就沒有。 明明就 是 由年生外 了。我就沒有，就我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嘛。 是。 對，所以我就沒有跟他那個，就是沒有任何關係。 是。 對，是因為另外一個朋友，有一個胖胖的台灣朋友。然后就跟他聊天， 突然间发现 你讲嘢讲话， 突然佢系啊，突然间过嚟聊我哋个团人倾偈嘛，即系佢个 friend， 跟住可能咧 听到话，咦？点解佢会识？ 跟住咧，阿 Jimmy 个心入边扮聋哑人士嚟，扮聋哑人士嚟呃一个 job 咁样，即系好似香港咧，有啲系扮聋哑人士喺街头、 哦、 街头卖嘢噶嘛、哦，其实放工之后可能就讲嘢噶啦嘛， 带啲嘢去兜售。 对，就所以后来就知道哦，原来他是可以讲话的，然后就后来，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刚 你买 连 汤唯嘛，那时候 对，可是因为最后一天汤唯他们那一团整团都没有来，所以我才就是到处拍这样 子，哦，那所以这段姻缘我们都要多谢汤唯失场的， 真的 真的多谢汤唯。咁你而家即系觉得你一定以前有交过台湾嘅女仔啦， 嗯嗯， 系咪？吓冇交过台湾嘅女仔， 我想讲话好多添， 好多。咁点解最终就会娶一个香港嘅女仔做你太太咧？ 平咯， 因为香港嘅女仔嚟到呢间屋讲，哇咁大，好快就满足咗你。 我貪小便宜之外，但係佢又覺得我好平咯，俾咗不。 就其實一開始，就其實我沒有打算要結婚的。 嗯嗯，就是浪子，就好 out day 嘅啦，浪子呢個 term。 叫咩咁？ 浪子咯，即係話而家仲有人覺得自己浪子有啲 out out day。而家冇浪子嘅啦。 咁應該叫咩啊？冇一個 即 係 因為王傑都已經 收咗山。 收咗山，所以如果即大家即男人仲想做浪子咧，系一个好欧嘅行为嚟。 所以冇潮语去代替浪子。 冇嘅，你而家宅男嘅啫嘛，或者独撚咯。 咩嚟噶？ 咩嚟啊？圈圈好欧啊！佢咧因为离开咗香港， 啊、 即几年咧，佢唔知道宅男咯，独 宅男我知道， 独撚咯， 独撚唔知 道。独撚知道我哋一间咪后解释俾你听咁样咯。咁你就觉得他咦，我好中意台湾， 系嘛？即系讲系咪啊？ 因为我咧好中意台湾，即系各样嘢噶嘛。而我可以讲好好嘅台湾国语，因为我睇好多台剧噶嘛，所以我啲口音咧一嚟到之后就变晒，系一 扮晒 嘢。扮晒 台湾。 咁你觉得圈圈一个香港嘅女仔同其他嘅台湾嘅女仔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有吸引你嘅地方？哦，你头先讲开，你系原本你系唔谂住结婚嘅，即系咧原本咧沟台妹嗰阵时候咧就系谂住。溝過手，點知識一個香港女仔嗰時候咧，就興起咗一個成家立室嘅咁嘅願望啦。 都不是喎、 哦，就係因為你為咗佔有啊圈圈，要佢一定要由香港嚟台灣，唯有除咗佢啦。如果唔係，佢冇得長期居留。 誒呢個原因好似係我逼佢，佢一定會話係我逼 他。因為其實那個時候，剛好認識他之前，我之前的台灣的 一堆女朋友 都消失這樣。 嗯， 然后我都觉得奇怪这样，后来认识他了， 嗯， 认识他之后，然后因为其实远距离恋爱啦，远距离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帮助，就是都很比较自由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 我们其实大概一年大概见面不到一个月，一整年见面可能不到一个月， 嗯嗯， 大概三个月见，三个月再可能这样来回见一次， 嗯嗯嗯， 就比较辛苦。可是因为这样的辛苦，就觉得越有挑战性，这样， 嗯嗯， 所以就，哎，好像两年，大概一两年之后就觉得想要在一起久一点，这样子吧。 唔系，你唔系一度向外界公开就话觉得系我屈你结婚。 佢知咩叫屈啊？ 知啊， 婆 B B 婆 B 婆， 不是我逼你结婚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都有点奇怪，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跟他结婚。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我现在我自己后来会觉得，这个应该是天意， 这个应该是意外， 真的是天意 我。 我 哋唔係有餡先結婚 冇，我證明。 我想要跟他，我一定要跟他結婚之前，我都在問，欸，為什麼是他？對，為什麼？我就會想問為什麼是他？就這真的，對， 好奇妙。 那你現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講咗國語啦。咁你又覺得佢即係有冇一啲？你覺得佢都係一般，好似其他台灣女仔咁樣，只不過係即係。passport 不同，還是實質上他帶著一些香港女仔的特質，是會你覺得是有趣啊，或者是 我可能應該是有一點有趣啊，就是一個就是可是以人來說的話，我不會想說哦，因為他是香港人， 嗯嗯嗯， 對，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每個人 都是一個女人， 都一樣， 都是女人， 對， 最重點是有女人， 對對對， 有男， 對啊，就是每個人其實都差不多這樣。可是因為他有因为他有跟我不同的那个文化的关系，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关系的一个不同，可能会让我觉得，哎，会想要再多一点了解他， 嗯嗯嗯嗯嗯， 对，因为可能譬如说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话， 嗯， 我就会知道，哎，他的生活跟我其实是差不多，只不过差别是性别的差别， 嗯嗯 嗯， 嗯， 对啊，可是他还有一个不同的那种就是生活，比如说他就是港女啊，然后很这样子，那可是他又好像。跟一般的港女又有点不一样， 例如呢？ 比如说，可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根本不认识港女，你根本不认识其他港女。 我也是啊，吼，因为一般的港女好像听说，一般的港女是比就是，不知道说那种感觉是什么？ 直接想， 即系好啊， 没有人会 好实际，咁我圈圈都实际噶喎。 不会哦， 佢只系贪小便宜，但系实际， 或者贪小便宜。 咁啲贪小便宜同埋实际嘅中间嘅区别系咩咧？咁样 好难， 咁大家就自己再自行判断下啦。 嗯，对，就所以就觉得，诶，其实越交往就越觉得，诶， 嗯， 就可以好像因为一开始真的就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很漂亮的女孩子不要碰。 嗯， 对对对。 但你都喜意湯唯啦，點會話很漂亮的女孩子會有碰？ 係啦， 就是 所以調翻轉，其實佢話湯唯碰佢咯，湯唯攬佢嘛，一路強調。 咁所以但係我哋成日有個即係講法咧，即係喺香港都會有一個講法，就話香港嘅女仔好貪錢啊，或者係好即係好物質主義啊，而台灣就唔係，係咪真係咧？你真係覺得香港嘅女仔好貪錢，而台灣嘅女仔真係只需要即係唔開心嘅時候收一張卡片，佢就會好滿足咧？係咪真係咁樣咧？ 對啊，我覺得他其實沒有很貪錢，就是想要多買一點衣服。 但又唔出街，唔知买衫去做乜鬼？ 因为像我跟女孩子交往的话，可能就是我钱会比较分开， 嗯， 我是不会那种就是请客的那种， 嗯嗯嗯， 我自己都很小心， 因为佢比我更加实际。佢一开始通常港女拍拖就是总之出街就是 男仔俾钱， 系啦，因为佢已经惯，唔系佢哋惯咗，同埋老讽噶，即系老讽咗，冇理由唔系佢俾钱咯。佢唔俾钱嘅话，佢已经 out 咗个 list 噶啦， 系 即系讲，但系 我唔系咁样嘅， 但我唔知点解我咁嗰时又唔识贪呢啲小便宜， 因为你贪咗人哋住宿，你计咗都住宿都 OK 啦。我都识系啊，仲有如果你咁提我，仲有我。佢帶我哋去玩嘅時候，我哋仲請佢玩添，因為我哋覺得唔好意思，要佢嘥時間同我哋去玩， 俾翻導遊費俾佢， 俾翻導遊費俾小費， 係啊，仲要俾小費佢， 係啊， 所以其實即係喺 Jimmy 嘅即係印象裏邊，其實就係覺得圈圈 其实都蛮老实的， 其实都是一个系咯，几老实的女仔，都几均真嘅。 然后我都会觉得她的朋友，欸，其实都，就是我发现香港的人对朋友很好， 嗯， 我觉得对香港的朋友，嗯，这对他的朋友很好，可是可能对朋友以外的就比较现实， 嗯嗯嗯， 我觉得就是对不认识的人，所以可能一般人外面的人就会觉得香港人很现实， 嗯嗯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认识之后就觉得，欸，香港人其实都就很愿意把心里面的东西丢出来，因为很诚实很老实，所以才会让人家看到觉得啊他很现实的感觉，因为他就是我跟你就不熟，干嘛要对你那么好，台湾人就比较没有，台湾人就比较受到日本的那种就是服务比较好，所以就是对外人反而会比较好， 哎，我这个是第一次听的即是演绎啊， 哦， 系啊，因为我其实一路都觉得香港人其实都几有义气嘅，咁好有义气嘅意思即系话，即系好危难啊，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咧，香港人就会唔计任何嘅酬劳啊，实际佢会就系会好突然之间就好有义气咁样，但平时好似衰衰格格咁样咧， 贪埋 嗰啲即系细眉细眼嗰啲小便宜咁样咧，即系贪埋都唔够义气嗰时候输翻晒出嚟， 好似我而家咁， 系啊，咁嚟阿圈圈嚟到结咗婚几多年啊？ 四年 咯，四年咯。咁你哋好得意嘅，即系讲一讲咧呢两公婆嘅生活啦。即系我哋今集系港女台北生活大揭秘啊嘛。但系佢哋嘅生活系点咧？ 就系成日都 好悠闲噶喎， 成日都唔出街， 两个都唔出街嘅喎。 点解咧？就另外就系成日都叫啲人嚟开 party 咯。本来琴晚要同 William 本来系录音噶啦， 系啦，本来 就系因为呢度有开 party 系啦，咁跟住佢改为到今朝嚟录咯。咁佢因为两个都系从事呢，這个即系、就是、自由工作嘅，咁Jimmy 都是做劇場的自由工作啦，係啦，咁啊圈圈咧亦都係做劇場的自由工作，但係咧，我以為你做咗通告藝人，即係我講少少咩叫通告藝人呢，就是喺台灣咧有好多唔同類別嘅藝人噶嘛，譬如偶像藝人啦、實力派藝人啦、咩 A 卡 B 卡咁樣，但係有一類藝人咧叫通告藝人咧，就是專上一啲綜藝節目嗰度咧，佢哋就呢個係佢哋嘅職業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上係啦，即係上去啲唔同嘅綜藝節目做嘉賓或者做被訪談者，咁咪有通告費。咁可能通告藝人都係一個 category， 咁啊圈圈而家都有上一個八大電視台嘅節目， 叫做 WTO 姐妹會， 嗰個我反而冇睇，即係網上邊冇得 download 因為。 係啊，唔知因為之前係 YouTube 有嘅， 唔好似女人我最大嗰啲咧，就 佢未推到咁紅，但係跟住好似話係個官方唔知禁咗 YouTube， 所以冇。因為但係其實因為有好多海外嘅人都想睇嘅，咁、 哦、 我對我嚟講，我就喺度 up 話佢係師奶節目啦。 係咁你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渠道想？即係 因為佢個朋友介紹我嘅，因為這個節目是2009年開始的，其實對我、對香港人來說，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可以做這麼久這些節目、因為很少可，就算你掌門人、最紅了，他都要隔一段時間停一停然後再做，是他是連續幾年保持這樣做，那他的朋友就介紹我、去，即係總之俾個履歷啦，俾完履歷之後咁就面試，其實即係傾一傾偈，睇下你講唔講到國語，因為全部人都要講國語嘛。 咁阿圈圈就係作為代表，即係香港， 我冇死 香港嚟嘅，即係一個即係女仔。係， 其實明明香港人好多，但係唔知點解得我一個香港人上去咯。 因為你靚啊嘛，你生得靚咧，佢一定又要係即 係有啲 電視嘛，始終係係啊， 唔係有啲都。應該話有啲係保留有佢哋國家嘅特色咯，譬如咩有咩內捷利亞，哇！呢啲國家我有啲未聽過， 係 係啊，都喺即都嫁過嚟台灣。 咁你呢個都係你其中一個即係 part time freelance 嘅工作咁樣？ 我唔當佢為工作，因為我唔係嗰啲 有經理人嘅通告藝人， 係亦都佢唔會成日 call 我， 嗯， 因為我。因為始終都崇洋啊嘛，即係我哋係亞洲國家咯，咁、又未去到日本佢哋咁中意。 O、okay. K， 係因為我唔知道，可能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我哋香港人成日嚟台灣咧有啲煩， okay. 我唔知係咪都有啲怕。 咁好啦，嗱，你哋自由身工作啊，咁啊，即係有 job 先至做嘅，冇 job 嗰陣時咧就喺屋企 hea 嘅。 係 呢種係一種咩生活呢又唔多覺佢哋有生活嘅問題喎。但係圈圈亦都唔係大富人家出身啦，我好清楚啦，係啦。咁啊， 低下㗎。 咁啊 ，Jimmy 屋企人就住喺頭先阿圈同我講，屋企人另外 中壢 係啦，就住喺中壢嘅，咁就有一個，但係有一個喺台北有個咁大嘅間房咧，就俾咗阿 Jimmy 做即係而家嘅屋企啦咁樣。咁台北嘅生活咧，我一直都覺得係除咗租唔冇香港咁貴之外咧，其實其他嘢都唔係平嘅喎。 係咪啊？ 係咪啊？ 我覺得食係平過香港少少。 唔係而家香港就咩都貴啦，好多人驚啊。 係咪啊？ 係 啊。我因為我之前翻過香港，我覺得哇，我點解要食一個茶餐廳嘅餐都要成即係你 lunch 你一定要卅幾？點解？我已經去茶餐廳，我唔係去高級餐廳。 茶餐廳好貴噶啦，而家 好貴。好啦，快餐店好冇？ 快餐店 都 係 貴。 都係貴。 係啊。咁點？我即係之後諗窮人點生活啦？即係我去深水埗個區咧，窮人咁哇，嗰啲嘢都係好貴喎。所以我覺得香港啲嘢嘅食嗰啲嘢係越嚟越貴。但係台灣。你20台幣可以食一個滷肉飯喎，即係5港幣到，我可以食一個飯喎。5我買串燒賣都買唔到啦，香港係嘛？而家要6啦， 10咯。 係啊， 係啊。 所以我即係食嗰度，我覺得可以低，即係呢邊係低少少嘅可以。 咁所以你哋都係靠住自由工作嚟自給自足嘅，除咗即係交到唔使交租之外。 係啊係啊。 咁都生活都好似好悠遊咁喎。 因為對我嚟講，我又唔係個，你一見到我。你都知道我係嗰啲 天生麗質，唔使點樣去保養， 唔 係雖然唔使花嗰 啲咧，潮人又唔打扮又唔食，咁即係話嗰度已經冇乜點花費啦。係係，即係我係屋村妹嚟噶嘛，咁有咩好使啫？我又唔出街喎，唔出街就唔使使錢啊嘛。咁得閒咪屋企煮下飯咯，跟住又有人嚟開 party。開 party 嘅好處係咩啊？ 大家帶嘢嚟食， 冇錯，冇人帶一，冇人帶一， 好貪小便宜，我想咁講，超貪小便宜。 每人帶，我但我哋提供場地喎，你知道嗎？我哋提供場地，係呢個就係咁。跟住咧就有成日都有香港朋友嚟噶嘛，係咪？係咁又會招呼佢哋嚟我屋企住，我又唔會收佢錢，因為我覺得。我又唔係真係搞民宿，我點收你？ 好似搞民宿呢度， 佢哋成日都 係一門生意嚟。 係，佢哋成日都猛咁叫我，你其實可以真係 好大啊呢度 民宿係，因為我有兩間房可以瞓，咁我淨係俾佢哋喺度住，跟住我哋一定會攬係客氣噶嘛，跟住就唔好意思請我哋食餐飯，咁即係話咧，我又有飯食咯，即係佢哋嚟住我又有飯食，跟住咧你哋喺度煮啊嘛，用剩嗰啲嘢一係留俾我成日都系咁嘅 生活嚟 嘅，好难想象一个香港人用呢啲咁嘅生活。所以咧，话俾你听，其实咧唔使一定要大富大贵嘅，即系你要离开香港，你就知道，即系可以自己揾生活嘅情趣咯。即系对我嚟讲，咁 我而家系从来都冇谂过啲会走嚟同我讲话嗱，我佢哋嚟我度住都几好，因为用剩嗰啲嘢会俾我。 我惊唔系等佢用剩嗰啲嘢，而系。你哋佢哋真係都會漏咗啲嘢喺度，唔小心，我都想去拎走啊！ 留低啲錢啊！ 有留低啲物啦，即係買咗啲手信咧，留低咗，咁點啊？唔通要我寄翻俾你啊？咁佢就會唔好意思話，咁送俾你啦。好多時候都係咁啊，留低啲物啦，留低啲手信啊，衫都留低咁，我又唔會著佢。仲有留低咩嗰啲？悠遊卡咯，即係我哋嘅 八達 通， 係啊， 都留咗兩張喺度噶，所以我係如果我嘅住客係可以提供一個悠遊卡俾佢，你自己加增值 咯。我所以嗱呢個就係港女台北生活大揭秘，就係咁樣生活，係 好開心，唔覺得咩？ 有一種好高檔嘅十方嘅感覺。 我成日都話，我覺得我自己係窮風流咯， 係，但係好都，但係你好 enjoy 嘅。 enjoy， 因為呢度壓力冇咁大， 完全冇掛住香港嗰種好。因為如果係好似做舞台呢一行咧，咁喺香港生活咧，就一定要一個戲接一個戲，再接一個戲。 我就係怕咗呢種生活。 其實就等於我喺香港寫小説咁樣啦，係停唔可以停。即係咧，我哋即係如果簽到一間出版社咧，佢係最少要求你一年都三本書啦。好瘋狂噶，創作全新小説， 你咪驚，即係都會驚停咗之後，跟住又唔記得你啊啲人支持啦， 係啦，出版社就會話，因為你個書已經喺個架上邊啦，如果你唔係話三四個月，出一本新嘅書上架，唔係不停咁樣換書上架咧，佢會將你個名褪後咗。 係，又或者驚哎呀，成日都驚錯過咗呢個機會就冇。 係啦，咁我哋又有什麼書展，又要出新書啊，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好快一年。譬如我而家個心其實係諗住死到七月又要書展啦。我今年都未出，我今年 呢啲咪就係對我嚟講係壓力咯。係，即係呢啲係啊，我覺得 我就是想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即因为我哋香港人好拼搏噶嘛，咁我成日觉得拼嚟做乜啫？得 拼嚟做乜啫？ 即得到全世界失去了自己一啲嘢，咁我就选择呢一种。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哋自己好似喺咩深山隐居咁啊，因为 但系我讲俾你听，呢个深山隐居嘅地方咧，其实台北小巨蛋隔篱系咁繁华。 因为我哋成日都唔出街，跟住灯光又好暗咁啊 ，OK， 跟住咧成日都其实唔知道今日系星期几咯。即系我哋好似山中， 我都有过过呢一种生活嘅一两年，即系咩匿喺个离岛度写小说嗰几年。 你唔觉得咁样好正？我觉得唔系，因为过惯拼搏嘅生活，跟住去到呢啲幽静啊、半退休嘅生活，我就觉得系要感受生活咯。 咁而家你已经系变咗台湾人噶啦，即系有户口户籍噶啦。 有户籍，但我未攞到身份证，我只系居留证咯。 即系因为你哋正式喺呢度结咗婚噶嘛，咁于是乎就可以系即系好似丈夫申请个太太有个户籍咁，就佢已经自动变成有户籍噶啦。 系系， 因为一阵间我哋就会去同阿天航饮一个好浪漫嘅下午茶啦。咁咧就即系佢同我庆祝生日。 好想知道有几浪漫。 好想知道天航系咪非法居留。 有几 耐？系啊，因为即系呢个我哋一阵间问问到佢啦。因为好多人都会喺即系我啲 fans 咧，好多都喺我哋嘅group 里边咧，都问呢个问题啊。究竟点样可以嚟到台湾定居咧？咁除咗一般嘅投资移民咧，有人讲过话好似即系投资400万港币就可以喺度移民，唔知系真定假嘅？ 好似系啊。好似系后生师，好似 即系400万嘅港币，可能投资一个生意或者买一层楼，我唔知系。 但我觉得好容易啊！即系呢度嘅法律冇香港咁。 头先咧，阿圈圈咧一路我哋喺捷运站行过嚟嗰阵时候咧，圈圈讲咗好多呢度啲奇怪嘅 奇怪。我哋啲同学，我哋都有好多 A 即系演艺学院嘅同学喺嗰边生活， 冇车牌喺度揸车， 系啊，冇车牌，仲要好多年噶咯。 系啊，冇车牌喺度揸车，揸即系揸一路系咁揸。 咁我就俾只嗨佬周到咁点咧？冇啊， 讲英文， 讲英文咯， 呢啲几靓嘅做法。 讲英文或者系扮唔知道，吓唔得噶咁样咯。原来嗰时都系咁样教我。哦，即系遇到呢啲事情啊，唔知道我系游客嚟噶。 因为我以前喺广告公司做嘢嗰时候咧，有一个澳洲鬼佬，佢咧冇车牌，就香港揸电单车。咁咧，跟住咧，我就话你冇车牌就揸车咁样。咁嗰个鬼佬咧就系识讲广东话嘅，喺即系科技广告公司都做得几高啦，都搵成700万一个月嗰啲咧。跟住佢冇车牌就揸电单车，跟住我话咁你如果出咗事咁点啊？又系问呢个问题，佢话讲英文咯。 唔系啊，香港讲英文唔得啲。 有时啲警察都怕人哋讲英文噶嘛。 以前个年代嘅话， 唔系而家都会噶，系啊。咁佢一路到而家都喺香港生活，咁佢都系即系仍然系无牌咁样揸佢架电单车咯。跟住都几得人嘅，但系我估唔到我哋啲同学或者我哋啲师兄或者师弟都做啲咁嘅事情啦。喺香港用讲英文，个问题系佢啲英文都唔系几好嘅啫嘛。 冇错，但系呢度啲人可能更差，所以就 OK 咗。 咁譬如话我冇车牌喺度揸车咧，譬如话。究竟怎样可以在这里没有居留权又是不是可以租到屋呢？ 可以的，因为我邊個小丑即是我們的 死了開了名 字不 要緊沒人知道他小丑即是 Joker 即是蝙蝠俠那個 Batman 他又是其實一直都是沒有 工作證沒 有工作證又總之他就要3個月出一次境其實很容易的大家如果想過來談下戀愛 大家 可以隨便 我以為 很多人都很多人 大家如果想過來偷渡下原來偷情下 很多人都很喜歡來台灣首先是跟住其實你真的我想你可以賺少少錢過來還搣好耐了 叫人搣呢个真系好鬼退休嘅， 即系攞嗰啲钱慢慢喺度享受几个月，跟住哦3个月之后又翻返去香港。 咁好似头先我哋讲个 Joker 咧， 系Joker， 仲有一个好即系特别嘅即系技能啦，就系佢国语咧好烂，即系佢烂到一个地步咧，就系烂到咧，即系我哋成日喺英语学院聚会都会讲翻嘅，即系当年咧佢系我同学嚟嘅，咁咧我哋有上国语噶嘛，咁当然我啲国语好好啦，咁于是乎咧就佢即系读咗几年国语喺英语学院，咁我哋有一段即系童话古仔咁样咧，就是、考试咁样嘅，即系叫狼和小羊。 第一段咧就係、是、有一隻狼每一天都去到一個河邊，見到一隻小羊，咁啊想嗒咗佢咁啦，所以成個古仔就係咁嘅。佢每一次三年啦，三年 佢過唔到 佢，佢去到咧，佢過唔到第二句。佢每一次我哋想過去堂嗰時候咧，佢就跟住我哋已經好驚噶啦，因為佢又要禮啦嘛。跟住佢就 太好笑了。 狼和小羊由一只狼，跟住全班已经笑到冧晒喺度。我咧完全系，我完全顶唔到嘅。之后每一次去上国语堂嘅时候咧，佢一由一只狼，我就已经爆笑咗。 到今时今日，佢都系仲系，佢已经喺台湾生活咗成十年， 佢仲系用紧狼和小羊咁样嘅国语。我一上堂嘅时候咧，系笑到隐形眼镜跌咗落嚟，即系佢个去到一个位咧，我就求打手势俾阿老师啊，老师可唔可以停一停个顶唇？顶唇 好奇怪，上国语堂好多同学系笑系抽筋嘅，唔知点解 系全部笑跌晒喺度。好啦，咁跟住即系佢国语毕业嗰阵时候咧，老师系觉得咧好难俾佢合格啊，跟住咧 但系又好无奈系咪？ 佢又唔想肥佢国语嘛，即系无端端肥一科，即系又唔系肥演技，又唔系肥导演，无端端肥国语咁样，好似好无聊咁样。佢就走嚟同我讲，我老师佢话伍乐允，你啲国语咁好，你可唔可以帮一帮个小丑啊？ 诶 ，Zuka 啊 ，Zuka 咁咧，跟住你净系俾佢过到第一段就得噶啦。咁样，跟于是乎咧，阿 Zuka 咧每一日咧就嚟我哋嘅休息室嗰度就掹住我咯。就揾啦揾，我哋嚟练国语啦咁，跟住就踎喺我前边就讲啦，狼和小羊由一只狼，跟住我就算啦，你都系肥佬扮咯，我顶唔到。 点解你去请求翻国语老师 咧？唔系，我真系走去同阿钱老师讲啊，我话老师，算啦， 你放过佢啦， 你肥咗佢啦，其实 OK 噶，你肥咗佢都毕到业噶嘛，即系佢就唔想，佢好人，佢唔想佢个成绩表入边有一个肥咗嘅咁样嘅。 有冇解释俾老师听？其实系佢条脷 系啊，同埋咧阿 Zuka 条脷好 肥， 好肥， 好肥厚， 好厚啊！即系佢完全讲唔 到啊， 但系佢就系我哋一毕业第一个嚟台湾生活。同埋做嘢嘅， 所以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担心国语讲得唔好沟唔到女，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冇问题。 因为圈圈话咧，即系台湾人咧，佢包容即系我哋香港嚟嘅人嘅国语咧，包容嘅程度系咧，佢哋会千方百计去了解嗰个人讲啲咩嘢，而嗰个人系唔需要进步嘅，知 唔知？冇错，佢哋头先个 Zuka 就系一个例子， 即系去呢度超过十年啦，应该 系啊， 系啊，咁佢就即系佢完全到而家都系狼和小羊咁样嘅水准啦。 虽然都系有啲人好忍，即系好顶唔顺，但系都系因为呢度嘅爱好大啊。用爱嚟系啊，用爱嚟包容咗佢。 头先你嗰个例子咧，就系话佢有一个有一个工作伙伴叫做小白。 系啊系啊， 小八 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八， 跟住佢就叫小巴嘛， 小巴，因为我哋一路都唔知道，我哋真系以为佢叫小巴，后屘 因为香港都有个艺人叫中巴，以为另外有名， 后屘我哋同当时 大巴， 我哋同当事人倾偈，我哋先知道，吓，妖，原来你个真名叫做小，即系个绰号叫小巴，跟住我哋心谂就系、是，哇！系咁俾阿 Zuka 困咗啦， 系啊，就叫做小巴啦。另外一个又系工作伙伴，佢个名字就叫做 京油啊， 京油，跟住 系京瑶啊， 跟住佢就叫佢做 精油， 佢就叫精油， 应该发音应该准确，应该系 精油， 佢系卷唔到你，同埋 跟住佢就叫佢精油，精油， 精油系直接地叫佢度，喂，精油，精油。 即系咁样咧，都可以喺台湾混啦。我哋叫佢混啦，即 系 混咗十几年咁样咯，到而家都仲系混紧嘅。同埋即系 OK 噶， 系啊，大概即系以混吉嚟讲，佢都混得几长噶啦。 好 OK。 咁同埋佢即系好明显都系即系同你一样咧，都爱上咗台湾嘅生活啦。咁样，因为我都曾经有考虑过嚟台湾做嘢嘅。 哦，好嚟啊！ 系啊，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当时就系、是、我冇好积极咁样去揾一份工啦。但系我就因为好喜欢呢度，啲人会睇书啊，因为我只有写书嘛。 系 你香港买书好难噶嘛，都冇乜人睇书。 系 咁就即系我又咁中意台湾偶像剧，中意阮经天啊。 你同陪想陪你一起 当兵，我又识咗阮经天个导演啊，陈明章啊嗰啲咁样咧。嗰阵时觉得即系我又好即系好喜欢台湾咁，但系我知道台湾嘅人工就唔系好高嘅。嗰阵我时就一路都系谂啊，究竟点样生活嘅咧？即系但系即系而家倾咗偈就知道，因为只要你系能够识到一个男人有一间2000尺个屋，跟住咧就系跟住咧就系咧即系。 营运一间咧疑似民宿嘅东西咧，就不停咁叫香港人哋过嚟咧瞓啦，同埋咧希望佢哋买多啲手信，又留低喺度，就又可以搞一轮。 因为其实我哋用我哋生活指数去厘定呢度嘅生活指数，觉得哇赚咁少少边度够啊？ 嗯， 但系呢度嘅生活指数嚟计嘅话系 OK。即系赚得嗰几千蚊喺呢度系生活到嘅，即系如果港币 几千蚊港币， okay， 但系而家港币都好唔值嘅，因为我今次换咧三个半啫。 哇， 系啊，上一次嚟都四个二啊，系啊， 惨啦， 三个半至三个六。 系啦，当初我嚟嘅时候都系，我当初嚟系兑4.2嘅， 系啊， 跟住我嗰时就系好开心，就系、是、好，以后就系喺香港赚一笔钱，跟住过嚟慢慢搣就系富婆啦，因为兑四啊嘛。跟住越嚟越跌咧，越嚟我心情 呢个系因心情随住港币嗰个衰落而衰落。 跟住我就谂，哎呀，咁赚嚟做乜啫？即系咁辛苦翻去，又要分开同佢，又变翻 long 啲啊！跟住我就谂，不如喺度赚钱仲好啦。 嗯， 即系我走去呢度去街边度买卖小吃啊嘛！我成日话 你有冇做过先？我以为你卖小 吃。我想嗰时成日谂咧要转行啊，即系。唔做呢行，跟住過嚟就係做咩？因為呢度好多夜市啊嘛。 係 嗰陣時有諗過過嚟賣芝麻糊，我覺得 點解要賣芝麻糊？ 因為呢度芝麻糊好少咯，同埋因為我老公又中意食芝麻糊，佢覺得呢個芝麻糊係有市場咯。 哦， 我要諗啦，即係當然係得個諗字噶， 係 完全得個幻想咯。 咁所以而家你都少喺，但係唔係啊？你前年係咪翻舊年啊？翻香港做過戲啊？舊年一月係， 但係係啊， 係咯，我睇嗰套。 嗯， 咁但系就比较而家少接，即系少翻去做嘢啦。所以你而家真系爱上咗你老公，你怕即系虽然大家嗰时都系 second line 咁样，咁系即系经过咗呢、這个即系几年嘅相处，而家你都会系觉得即系唔想咁样离开分开离开佢。 其实我当初要想过即系哎算啦结一结，即系因为觉得哎时间差唔多， 时间差唔多， 知道嗰啲咩而家。一定有呢啲心態噶，咩剩女就覺得嗯時間差唔多啦， 係啊，歡樂嘅時間又夠啦， 係我 時間又係時間講翻大， 唔好搞咁多嘢，即係要玩。誒、哎，其實我以前冇玩過，我都後悔，即係要經歷都經歷過，咁差唔多，誒、哎，好似可以穩定啦， 嗯， 咁咪結咯， 嗯， 係啊，所以就覺得咦，即係結咗之後咧，其實我都有耐唔耐翻去香港做嘢嘅， 嗯嗯嗯。 就係好似我頭先講啊，賺啲錢跟住過嚟搣啊嘛。後屘我就覺得，咁且我做咩要結婚啫？即係如果我仲係用一種方式，就係兩邊咁樣飛啊， 嗯嗯， 我覺得我咁樣好攰咯。 嗯嗯嗯， 老實講，又唔會因為我要兩邊個飛，人哋俾多啲人工我，即係冇，即係都話我 cheap 好低價錢嘅啫。我咁，所以我覺得咁我為乜啫？我要做乜要勞勞碌碌？又不是多錢，跟住但係又要捨棄咗我當下嘅生活咯， 嗯嗯嗯， 即係咁我結婚都想同佢一齊啫，唔想分開兩邊， 嗯嗯嗯， 所以我就寧願我選擇少啲翻去，咁自己諗辦法喺呢邊 生活， 係啦，有啲退休生活。 咁你哋會唔會要小朋友？ 佢咧已經 OK 可以想要啦。 我以為話佢已經 OK 可以唔使我生啦。原来系 OK 可以想要， 你想要啦，但哎哟，我未 ready 啊， 嗯， 即系我心态觉得，因为我对我嚟讲，我觉得一生咗出嚟咧，就要全部时间俾晒佢啊， 嗯嗯嗯， 咁我仲未去，我觉得我未去咁伟大啊， 嗯嗯 嗯， 嗯， 但系其实唔生就已经生唔到噶啦，就系高龄产妇，已经去到高龄产妇，再唔生就 咁，但系即系对台湾呢个环境，即系你已经好即系接受，就算要有一个小朋友，你都。即係唔好講話你自己心態嘅問題啦，因為其實你咁自由同埋有小朋友又唔同嘅喎。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個小朋友，你真係地地道道嘅一個台灣人，要繼續咁樣生活落去， 啊， 因為你要揀佢喺邊度讀書啊、住宿咁噶嘛，係啊， 係啊， 係咯，咁所以都係算啦，都係 operate 一間民宿啦，係咪先？因為如果你有小朋友，你就唔可以做民宿噶啦嘛，你房要俾小朋友啊。係 啊，有啲朋友都話：哇，好彩你仲未生細，你咪冇房瞓，即係已經。數十個住客嚟過噶啦， 咁所以即係今日我哋呢個嚟到呢個港女台北生活大揭秘啊，咁即係內容都好豐富啦，我哋又知道咗湯唯嘅秘密啦，係咪先？亦都知道咗范丁龍史大係一個韓國人嘅秘密啦，咁同埋呢度知道咧，終於知道咧一個港女咧可以喺呢度點樣去生活啦，咁即係我相信呢個非常對我哋嘅聽眾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參考價值嚟嘅。 不代表所有嫁過嚟的台灣，唔係嘅香港的女仔在台灣都係咁想。我知道有很多咧都是 好闊太嘅。 哦，系啊， 即系譬如有一个朋友就系佢嫁咗过嚟，又系冇啊，只系开茶餐厅咯。跟住佢成日都会翻香港嘅， 系 入货咯。 哦，即 系佢哋嘅生活，我觉得我嘅生活比较奇特嘅，即系就系过住一半无业游民嘅生活啊嘛。但佢哋唔系，佢哋照样都会工作噶。 嗯嗯嗯嗯， 而始终必唔可能，因为我劳工嘅剧场，即系我哋做呢行嘅观念可以。可以奇 放得分得开， 系啊，可以奇怪。咁佢哋始终可能都会觉得有个钱会好啲咯， 系 有个钱旁身，跟住攞去投资啊，成啊， 系嗰啲就比较港女啲咯。 系啊，但系对可能对台湾男人嚟讲，觉得咁样又唔错咧，即系有个女人咁可以帮佢管生意、管钱。 嗯嗯嗯。咁台湾男人大唔大男人 咧？大，我觉得，因为嗰大系点讲？嗯，反而我觉得香港男仔愿意 serve 多啲女仔，因为 serve 因为系因为我哋相对，因为我哋女仔摆得自己嘅姿态太高啊，即系相对喺香港嘅女仔独立啲啊嘛，佢经济啊 各样嘢， 各样嘢都可以独立啲嘛，所以咪会有一种有时候男仔都会觉得高攀嘅情况出现啦，越嚟越嚴重，但係你都話啦，喺呢邊台灣嘅女仔，佢會陰聲細氣噶嘛。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你行百貨公司咧，所有人講咗啲 Hebe 咁樣嘅，係啊，真係。 謝謝你哦， 係啊，謝謝 不好意思哦， 係啊， 謝謝不好意思。 外面下雨哦， 對，覺得哦， 係啊。 咁相對佢哋將佢哋可以將自己點講啊？低啲啊嘛， 嗯嗯嗯， 嚇，因為呢度又可能受呢個日本 嘅影響 啦，係 啊， 咁佢願意，咁個女仔都願意温柔又軟得，咁個男人自然就會將自己升高， 嗯， 所以我覺得係會有時佢哋會有，因為可能譬如香港咁，一定會結咗婚之後，總之供一份婆一份嘛， 係。 台灣有時係可以，即係嗰個人就係專，即係個太太就專心做家庭主婦咯， 嗯嗯嗯， 咁就。霸佔咗佢嘅時間啦，嗱我哋香港女人唔得噶嘛， 係， 當然係因為環境嘅因素，因為我哋覺得咁樣係， 唔係又係安全感嘅問題咯，係 唔夠錢， 係啦， 喂，咁我哋仲要生 B， 咁點算啊？唔夠錢，咁我哋啲屋又咁貴，租屋， 係， 咁但係呢個相對可能低啲，咁就可以有呢啲情況出現，所以我覺得呢個大男人係相對， 即係容許個環境容許佢大咯， 係啊係啊， 係咯。好啦，咁我哋結束今日嘅節目咧，我就即系請求啊 Jimmy 咧，幫我留意一下有冇台灣嘅男仔介紹俾我啦， 請 好唔好啊？ 要講個條件，開個條件， 有頭髮就有頭髮就得嘅。我呢個條件都開咗成年幾啦，有頭髮就得。 點解嘅？ 因為上次我做一毫子慾望嗰時候咧，又係接受過一個訪問啊嘛，跟住嗰時候差唔多臨近聖誕節，咁跟住就話聖誕節不如我哋就開始一段新嘅戀情啦。咁我嗰時做一毫子慾望啊嘛，咁跟住佢哋嗰個主持人就問我，咁你有咩條件，我哋幫你打喺嗰、那個即係打喺嗰個節目上邊啦，咁樣就打埋你個 Facebook 啊、微博啊咁樣咧，等你可以 contact 你。跟住我話我條件好簡單嘅，有頭髮就得噶啦。但系我呢个有头发嘅精油咧，精到而家都未精到，咁所以就请求阿 Jimmy 咧帮我留意一下啦。系、啊，我国语讲得咁好、啊，我使唔使扮翻香港音咧？会咁样吸引啲咧？即系咧，可能即系好似香港嘅竹升妹又吸引啲噶嘛？即系譬如金刚咁样又捞得咁掂咁样咧？因为我都比较难扮翻香港音，语言能力比较好。 咁你试下讲朗和笑样， 朗和笑样，我会揾阿 Joker 请教一下嘅，点样可以保持咁样就可以喺台湾混十几年？咁我就希望即系有台湾嘅帅哥，唔使啦，有头发得噶啦。 你唔记得咗？ 系啊，真系唔记得咗。咁就介绍俾我咧，咁我就可以即系多啲嚟台湾咯，好嘛？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圈圈同埋 Jimmy 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多 谢 晒， 拜拜， 拜拜。